都是垃圾，没有一点路途，我们是生意人所淘汰的，生意人所淘汰的。在你眼里，我们都是垃圾，我们没有一点用途，我们是生意人所淘汰的，生意人所淘汰的，生意人所淘汰的，生意人所淘汰的。生意人所淘汰的。